那个布呢是布撒金液，哎，得把金液把它布撒过去。所以说呀，你这个人呢皮肤好不好，我们第一个找肺，哎，第二个我们就知道这人胃肠好不好。所以中医说呀，叫脾为肺之母也啊，脾为肺之母也，母病则子受。所以这个小孩啊，包括这青年人呢，你这免疫力好不好，你这皮肤好不好，包括你会不会的鼻炎，有没有皮肤过敏，是不是啊，你怎么出来的，哎，都是吃出来的。哎，一个吃，再加上一个什么呢，哦，运动。啊，运动。因为你运动增加肺活量。是不是啊，增加肺调息，肺主气的能力。你不运动，胸廓扁平。是吧，你看人那个胸廓。是吧，好多朋友一听我，有时候我跟人聊天说，诶，徐老师说你这个开会啊上课，你不用那个扩音器，怎么比那扩音器声还大呀？为什么？哎，一个是父母给的一副好音箱，是不是啊？你那个肺啊，胸廓大，音箱的就好。而二一个呢，就是小时候吃过苦，不挑食，是吧？爱运动，哎，所以先天之本，后天之本，这是相辅相成的。先天之本是爹妈给的，那后天之本呢？哎，脾胃吃的加上人呢要运动啊，要增加这肺活量，肺之魄力不能睡懒觉。你爹妈给你的肺气再足，你养成懒惰的习惯，天天睡懒觉，天天熬夜，得慢慢便秘了，皮肤糙了，鼻炎了，气管炎了，你那肺胸廓就萎缩了。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这先天和后天之间的关联啊。这是讲了脾的气血的输布啊，输布。第三条呢叫脾主湿啊。啊，人体内一切水湿肿满皆与脾虚有关。哎，所以呢水湿啊，囊肿啊，哎，你别忘了要健脾。啊，有的人又问了，说那不同部位的囊肿是不是调治的方法不一样啊？没错。啊，没错。你像刚才咱们讲了，干燥综合症一则养肺，二则健脾呀。哎，健脾养肺，哎，用中医的话叫培土生金之法。所以调心脾叫承上，调脾肺那叫培土生金，叫承下，是吧？所以叫承上启下，哎，一定要有连接。啊，人怎么才能健康啊？是吧，你看一年四季春夏秋冬，对于天地来讲叫四季分明得健康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回过你人呢，你说天是四季分明，我冬天冻得直哆嗦，夏天热得直出汗，到秋天就跑肚拉稀，到春天就胳膊腿抽筋儿。好家伙，你这身体如果也四季分明了，那麻烦了，是吧？那你那身体就是洪水加地震，那就不安宁了。哎，所以呀，人的身体是什么？我们的养生、健康、长寿是什么？哎，不是去改变世界啊，不是去改造地球啊，就是去适应自然界的变化。哎，所以人是不知春夏秋冬，冬天不怕冷，一身正气阳气在内；夏天不怕热，肾阴充足，一摸身上发凉的，你身体就是天底下最好的空调。是不是啊？春天披发缓行，我春天我就愿意多走路，哎，秋天我就少动，啊，秋天我就若有所得，像肚子里怀了一个孩子一样，像小有成就一样沾沾自喜，而不是望秋天之落叶，两行老泪，悲惨凄凉，那是你内脏出了毛病，啊，所以呀，多愁善感的是文人，同样。人过于多愁善感就是病人，大家伙你注意啊，哎，他往往啊见到人他就哭，你包括脑萎缩、老年痴呆也是这样的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人到了七八十岁，你不是十几二十岁的小姑娘，你情感丰富，说人到老了，情感过于脆弱、过于丰富，必定是内脏出了大问题，所以才感天动地，是吧？天地要四季分明， 对人是有好处的，而人对四季要模糊，哎，你人就是健康的。反之，天气一旦有个风吹草动，你这人体内就出现重大的波动变化，那叫墙头草随风倒，是元气大亏之征兆啊。那么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皮化湿，在这儿给大家推荐一个这个啊，调脾健脾，哎，推荐一个饮酒的食疗方啊，饮酒的食疗方啊。其实我们好多那低血压的、贫血的、失眠的、冒虚汗的，有好多人都在用了啊，都在用。只不过是啊，应了这个时节，我再给大家强调强调。我说的这个酒啊，不是白酒，也不是啤酒，是吧？是什么酒啊？叫米酒啊，叫米酒，也就是老百姓说的黄酒啊，中国传统方式炮制的黄酒啊，喝黄酒大补气血啊。现在人的情志病可以说已经造了现代慢性疾病的半壁江山啊，不单是现今社会，那我们古代啊，传统中医就有认识啊，说万病皆由心生，是吧？开始有人不理解，说人这病啊都是想出来的，哈哈，都是想出来的啊，那谁闲着没事想让自己得病啊？啊，其实都是不经意间情志过激啊，情志过度。所以呢，就有这个外国科学家讲了啊，叫合理的管理我们的情绪，哎，就可以让人远离慢性疾病。所以啊，国外的医生认为这是情绪啊，是人的道德修养啊、心理素质，你能不能控制情绪的问题。这个呢就成了无根之水，是吧？啊，为什么呢？那情绪哪儿来的呀？是不是啊？情绪哪儿来的呀？情绪的物质基础是什么呢？哎，这个是现代医学的短板。反过来呢，哎，我们求教于中医，是吧？祖国中医药文化博大精深，哎，所以呢，中医把它归结为什么呢？形、气、神这三个层面，是吧？当然了，虽然呢，这里边博大精深，理论基础、实践基础都有，哎，但是普通人，是吧？你真正的理解运用还是很难的。所以怎么办？说难了，咱们避重就轻嘛，这会儿太难，咱不学得了呗。那不行啊，你这儿不学就丢掉了一大半，甚至好多被现代医学称之为医学难题的问题，只要你把这儿搞懂了，哎，就势如破竹，易如反掌，那就很容易解决了，是吧？举个例子啊，就拿脾吧，拿脾来举例子。脾主思，是吧？什么样的人思虑过度？聪明人呢，是不是？傻子天黑了就困了，天亮就醒了，吃饱了就干活，累了回家就吃饭，傻子不思虑，所以傻子不得抑郁症。这个傻子我们给他加上个引号啊，绝无任何贬低之意，而恰恰相反，这样的人相对而言是健康的人，是吧？而那些所谓的聪明人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吃东西挑好的，干活挑轻的，啊，甚至不干活躺在家里就能赚钱，就这样的聪明人，哎，你看这社会蛮公平的，对吧？哎，靠转脑瓜赚钱的人，哎，就在这转脑瓜上得了病。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人了，是吧？你说暴饮暴食，人家没有；你说过度劳累，人家啥活不干；你说思虑过度吧，人家啥事比你想的还轻呢。但是得病了，嘿，跟谁说理去？ 后来我就问他，我说那你到底咋得的？哎呀，可能跟我想的太多有关，我太聪明了吧。哎，我说就在这儿呢。哎，就是因为机关算尽太聪明，反误了亲卿性命。这道理就在这儿，是吧？所以大家你注意啊，四体不勤的人，你那个肌肉就得不到锻炼，你那个皮就淤结，所以逢事你就钻到牛角尖里去了。所以说皮主思，思虑过度，它的物质基础是你那个脾脏有淤血了啊，脾脏有淤血了。我说这个淤血不是你打 B 超，哎呀我这脾肿大了，可不可以？可以，那得是后期晚期了。早期只是什么呢？不爱吃饭，没胃口。早期只是身体比较懒，浑身懒惰，不愿意动，是不是？所以这叫什么呢？哎，这叫刚起病。反过来呢，哎，反过来啊，你看身体的结构决定着你的功能，是不是？你看这身形矮小的人他就灵巧，身形高大的人他就笨拙，高个他就适合打篮球，矮个他就适合打乒乓球。这样你身体结构决定着你的功能，而反过来你的功能影响着你的神，影响着你的神，哎，这是相辅相成的。回过头来呢，我们给这样的抑郁症的人、厌食症的人说了，哦，你要健脾，二呢要养这个心，其三呢每天多走路。那说我走5000步还是10000步啊？我说走到你额头和前胸后背出汗。说为什么要走到出汗呢？哎，这一出汗就说明你的什么呢？脾气已经泄了。所以大家伙你注意啊，你看中医治病汗吐泄三法很有趣儿。治风湿你得出凉汗，治类风湿你得出黏汗，是不是？哎，甚至你得出黄汗，这是体内的病邪排出体外的过程，叫出汗。吐呢，是不是啊？你中毒了得让你吐，呕吐的方法也是排毒的方法。而泻呢，是吧？跑肚拉稀，是不是啊？你看那上火的人牙疼疼了不得，吃点跑肚拉稀的药得好了，火从大便走了。这汗吐泻三法是驱邪之法，驱除体内的病邪，是吧？反过来你用现代医学，你造核磁拍 CT 做血神化验解释不了，哎，解释不了，人说你不科学，对不对？其实啊，不用说科不科学，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拔罐驱风寒，刮痧化淤血，你很简单的方法，是不是？所以有时候啊，叫一叶障目啊，一叶障目，往往就是因为你老用那个科学的这个绳索，你束缚了什么呢？哎，一些传统的东西，反而你就见不到真相了，是吧？这是脾主思啊。那肝主怒就更好解释了，是吧？这人老发脾气，我说你去检查一下胆囊吧，一检查回来，徐老师，我胆囊发炎了。我说你疼吗？我不疼。你看他不疼，他没感觉，但是我们怎么知道他胆囊发炎了呢？他老无缘无故的发脾气，就肝郁气滞，对不对？肝为将军之官，胆为中正之官，肝脏有邪气，他就把邪气放到胆那儿了，所以胆是肝的撒气筒，把胆囊切了，肝没有撒气筒了，就像那个失毒的老人，儿女也没了啊，老伴儿也没了，老光棍一个，就容易得恶性病。为什么？没有交流了，没有出气的地儿了，是不是？哎，那五脏六腑也是这样的。所以胆囊有病的时候，有时候是肝邪气走到了胆，这是疾病一个由里及表的过程，是吧？所以不要动不动就把五脏六腑把哪个宰了，那不行，你宰了就破坏平衡了， 结果没了胆囊，肝内胆管长结石。结果没了胆囊，肝内生了囊肿，肝内生了硬化纤维化。所以肝主怒，你老爱发脾气，肝有郁。反过来呢，你是因为有肝郁，所以说你老爱发脾气。所以大家注意这儿啊，叫你的结构影响你的功能。结构有病了，功能有变。反过来，功能影响结构。你老是用错误的使用方法，那肝啊就应该晚上睡觉，白天工作。你偏让它值夜班，完了白天睡大觉，得肝长脂肪肝了。因为你违背了阴阳的道理，违背了使用的原则。所以好多老百姓常问说，啥病啊能够好到根儿上啊？但凡零件没坏的，只要使用功能正常都能恢复。但凡零件坏了的，只要调整得当，你还能正常运转，是不是？就像人老了，过了60岁都有动脉硬化，是不是啊？都有点心脏和脑血管的问题。只要你合理保健调养得当，你可以到老了一辈子不得心梗，不得脑梗，不得脑中风，对吧？这就是预防的力量。所以预防的力量不是把60岁的人变成30岁，是把60岁的人恢复到60岁，绝对不让60岁的人提前衰老到80岁。这就是养生，恢复人的本来的状态，让人正常的自然的慢慢的变老，先老胳膊腿儿，后老内脏，最后老我们的脑髓。所以健康人再老他也不糊涂，这是中医养生的关键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蒲参牌蒲参康胶囊，本品是以葡萄籽、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、抗疲劳的保健功能，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、易疲劳者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， 咱们给大家说了这个心脏不好的十大表现。不好了不好了怎么着不好了就是不通不通了，不通了叫得病，是吧？那么心脏得的病都有什么病最常见的伤害人最大的，那莫过于就是冠心病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给大家说说冠心病的分型、分阶段的辨证调养。西医啊，把这个冠心病全名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的心脏病，把它分成了五大类，是吧？感兴趣的朋友或者家里边有心脏病的这个听众，你可以做记录对号入座，你是哪型你就能够分清轻重缓急，你就知道你花钱吃药或者你花钱吃保健品，那么你花的钱多钱少和你这病的轻重缓急它能不能对上号。那么冠心病现在临床医学分类分的是五大类，哪五大类？一，隐匿型冠心病。什么叫隐匿型冠心病？是吧？自己有感觉，医生查不出来。那你说他是不是病啊？是吧？医生查不出来，按老观念说那不是病。那现在，听中西结合的养生大智慧，大家伙明白了，什么叫病？感觉不舒坦就是病，所以感觉第一，数据第二。人吃药治病也好，人吃药保健也好，人花钱是为了感觉。所以第一型隐匿型冠心病。第二型呢，猝死型冠心病。所以这两型虽然不同，但是互为因果。隐匿型冠心病怎么回事？不知道。是查不出来的存在的心脏病。猝死型的是人死了知道有心脏病，什么型？猝死。